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我决定到围墙根一带去看看那个新挖的土坑。我朝着围墙的方向走，暗黑中却响起了迎面而来的脚步声。我停下来，前面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是一个女人。我想起了上次在这里遇见的穿白衣裙的女人，她是病人龙大兴的女儿。为这个文革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发病的父亲，他的女儿伤心而绝望。父亲在文革中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刺激，他永远难以理解。并且随着他父亲的精神分裂，他生命中的某一段落已经陷入了永远的黑暗里，医学也不能完全拯救他，最多只能用一些药片让他平静，或者是沉睡而已。我站在暗黑中，白色的身影越来越近，原来是小翟护士。他说待在市里很闷，到外面走走。我附和着说，哎呀，是很闷的，要是下一场暴雨就凉快了啊。小翟突然问，你今天去看过下雨没有啊？他说他估计这个新来的病人活不了多久了。他接着说，哼，我看呢，那个风骚女人的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遗产都会归他。哎呀天哪，这真的像，哼，真的像是电影里的故事啊。小翟说完了便向住院楼走去。我一个人站在夏夜的暗黑里，却感到身上突然发冷。难道真的是小亚在谋杀她的丈夫？我回转身向住院楼走去，直觉告诉我应该去病房看看这个新病人。在严永桥曾经住过的病房里，我预感到会有什么凶兆似的。我用董峰给我配置的钥匙开了通向病区的小铁门。半夜过后了，病区一片暗黑。我像盲人似的步入深不见底的走廊，同时将一只手举在前面，以免碰着墙什么的。转过了一个弯以后，前面的一间病房里有灯光透出来，从距离看那正是夏雨的病房。是夏雨没睡，还是有其他人在那儿？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我轻手轻脚地向那门缝透出灯光的地方移了过去。屋里有说话的声音，我探头从门上方的玻璃往里一望，夏雨正坐在床上，一个穿着白大褂医生的背影正对着我。是吴医生，他半夜了 还用到这里来诊治吗？吴医生的声音传出来。 你烧冥钱的时候，是不是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从火光中飘出来？你看见没有？嗯，看见了。你还看见她走进了你的房子，对不对？每天夜里她都在你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你关上门，但是她不推门也能进来，门墙壁都挡不住她。他像风一样飘进来，在你的面前才突然显形，是不是？突然显形，你挡不住他，是不是？ 吴医生的声音低沉柔和，像一滩深不见底的水，吸引着听者在探头张望。这是心理治疗吗？我在门外感到十分的诧异，我继续扶着门框侧耳细听。 你住家的地方不对，你知道吗？很久以前，你家住的地方是一大片坟地。对的，对，一大片坟地，坟地就是死人的家，知道吗？现在那里是你的家，而死人的家没有了。死人没有了家，就要到你家来，你的家就是死人的家，你的厨房就是死人的厨房，你的卧室就是死人的卧室。死人要来和你一起吃饭睡觉，你的家就是坟，而坟就是你的家。 这一串绕口令式的话听得我毛骨悚然。吴医生怎么了？我在极度震惊中深深感到恐惧。这个时候，屋里突然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骚动声，我探头从门上一望，夏雨已经滚落在地上，吴医生正把他拉起来，夏雨被重新推坐在床上。他转身的时候，我看到夏雨的双手是被反绑在背后的，他的双脚也被捆在一起。坐在床上的时候，他的双腿更像木头一样挺得笔直。我看得目瞪口呆。在这夜半的病区，有一股寒气从这间唯一亮着灯的病房里透出来。我看见吴医生拉过被子顶住夏雨的后腰，说， 你尽量让自己靠得舒服一些。 也许吴医生真是在做什么心理治疗吧，看他对病人是很体贴的样子。吴医生又说话了， 你尽量放松。哎，好的好的，放松，好好。你感觉到自己的眼皮已经放松了，放松了啊，你的头皮很舒服，你的耳垂也很舒服，你的两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 啊，你的两只手轻飘飘的，你的每一个手指头轻飘飘的，你的眼皮已经放松了。 吴医生又开始了一轮循环式的说话，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没有高低起伏，像火车的车轮子一样，永远是一种固定的节奏。这不是在催眠吗？我感到再用心听下去，在门外的我也要眼皮发涩了。 吴医生又念起来了，好极了，你轻飘飘的，你开始往前走了，你要回家去了，回家去了，汽车接你了，漂亮的汽车接你回家了，你要拦住这汽车，这是你的汽车，你要拦住它，拦住它，拦住它就可以回家了。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吴医生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想起了严永桥从这个病房跑出去之后被汽车撞死在高速公路上的事。哦，天哪，吴医生是在诱导夏雨也这样做吗？我突然像目睹了一桩凶杀案似的紧张，我一时没法决定是自己该推门进去还是该悄悄地溜走。吴医生的低沉而平缓的声音还在屋内响着，就像是一串串从深水中冒出来的鲜红鲜红的水泡泡。 你的幸福要靠红色， 红色 最鲜艳的红色就是火，大火。你要在你的家里点燃这种颜色，红色。哦，好漂亮的红色哟，像气球一样满天飞。我是红了，窗子红了，到处都红了。 紧张和惊骇让我的双腿有点发颤，我怕我惊叫出来，或者以身体的重量不能自持的突然将门挤开，我必须立即离开这儿，一刻也不能停留。我试着抬了抬腿，还能够听使唤。我踮着脚尖儿，一步一步地离开这间亮着灯光的病房。在走廊上拐过弯之后，我马上变成了小跑，将整个暗黑的病区和走廊留在了身后。我不知道别人遇到极度惊恐的事之后是如何反应，总之这天夜里我从病区仓皇跑出来以后，竟然丧失了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一片空白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回我的小屋去。我进了屋，反锁上门，上床后依稀反映出这是吴医生让我住的房间呢。我又跳下床来， 将一张放杂物的条桌拖到门后，紧紧地抵在那儿。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也没有明确的考虑。然而奇怪的是，我蒙头而卧，立即睡着了。这种现象是不是人的身体和神经的自我保护，我不知道。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期间做过好几个吓人的梦，醒来以后却不怎么记得了。我坐在床头细细的回忆，终于记起其中一个梦，大概是这样的。吴医生坐在我的对面，他叫我张大嘴给他看，感觉上我是他的病人。我很不情愿地张开嘴，他用一把勺子在我的嘴里搅动，我感到呼吸都快被堵住了。他端了一杯水给我喝，我看见水，我看见那上面还飘着几粒白色的药片，我很恐惧，但是医生的眼光逼得我不得不喝，我便把嘴唇凑在杯沿上，同时用眼角的余光去观察吴医生。这时候吴医生的眼睛里冒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血珠子，我惊恐地伸手摘下这颗血珠子，血珠子在我的手里慢慢地变大，蛛蛛网似的红色的表面突然出现了人的五官。这个梦怎么结束的我记不住了。中午的阳光从薄窗帘透进来，小屋里十分的明亮。想起了昨夜的经历，仿佛也有点做梦的感觉，但我知道这一切是真实的发生了。我慢慢地回想起吴医生对夏雨念叨的那一段可怕的话，我再次确定这些话对一个精神病人来说只会加重他的恐惧，并有可能导向他的死亡。这是精神诱导和心理暗示的力量。吴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或许这是一种我并不懂得的心理治疗方式。我得将这件事情告诉董峰，因为不管对吴医生还是对医学，董峰都会比我了解得多。我顾不得上了夜班的他这时候也许正在睡觉，一下子就来到了医院的单身宿舍，敲醒了他的房门。门开了一道缝，董峰在门缝里露了半张脸。我说，快起来，我在楼外的花台边等你，有要紧事。我知道这个屋里一定住着好几个护士，没法在这儿说话。我坐在花台边，周围的林中织满了蝉鸣，给人一种平和安宁的假象。董峰很快就跟来了，听完了我的讲述以后，他睁大了眼睛说， 不可能啊，不可能的。那作为医生怎么能给病人讲那样的话呢？哦，对精神病人来说，这种诱导的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呀。 应该说，董峰对此事感到的惊恐比我强烈得多。这也许是他对精神病人在混乱的精神深渊里所受的折磨了解的更多的缘故吧。刚才董峰在阳光下走来，青春勃发的样子还满带着这个夏天的热度，而此刻董峰坐在花台边垂下头，像一片突然遭受冰雹打击的草叶儿。董峰抬起头困惑地说， 不行不行，我一定得亲眼看看才行。今天晚上你陪我一块儿，咱们再去夏雨的病房外听听， 真的，真的，不然我真的没法相信，吴医生怎么会对病人这样？我不能相信。 我和东风决定，今天晚上行动。我们感到整个下午过得非常的慢，好不容易等到天黑，上夜班的医生护士陆续进入了住院楼。我待在小屋里却有点不敢出去，因为我怕见到吴医生，我担心他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的不安，并且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咚咚咚，响起了敲门声。我紧张地开了门。吴医生正对着我的鼻尖站在门口，他的白大褂整洁的没有一点皱褶，给人一种一丝不苟的感觉。昨天晚上发现什么呀？吴医生进屋坐下后开口便这么问。哎呀，我感觉严永桥的影子啊，一直在医院里晃荡啊。晚上你要在周围多查看几次。吴医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沉重，我联想到昨天晚上他在下雨病房里的声音，突然想他是否也在对我进行精神诱导呢？他是否让我真的相信有这么一个叫严永桥的幽灵，让我卷入其中备受惊吓，最后当我精神难以承受之后，再给我一些白色的药片，然后把我弄进病房，在他的关照之下一步一步的陷入精神分裂的深渊呢？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吴医生突然来到了小屋，我打了一个冷战，看着他手腕处凸现的青筋所显示的力量，我故意说，哎，昨天晚上我睡得好极了，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幽灵啊，阎永桥死了，绝对不可能再现的，我已经想好了，那个撞进我们家来的那个不速之客呀，也许就是跟阎永桥相像而已，谁说巧合？巧合没什么可怕的，不可怕，不可怕。我突然显示出的大无畏精神让吴医生感到非常的诧异，我很高兴我这么说，我想向他表明任何心理暗示对我都是不起作用的，尽管他的名字叫无畏，但我想让他知道我比他更无畏。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我真想笑出声来。不过你还是得小心。 吴医生仍旧不放弃对我的诱导，从阎永桥精神分裂前后的表现看，他是个本质残忍的家伙，同时还是个妄想狂和色情狂，这是他的行为更具危险性啊。另外他属于间歇型精神分裂，那么清醒的时候呢，好像和正常人差不多，但听他说话还是能够觉察出他的妄想成分，这就是说他会把想象的东西说成是真实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到你家里说的那些话。 我冷静地反驳说，怎么吴医生，你真的相信阎永桥还存在？ 吴医生，依我看呢，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人，事实是他已经死了， 他死了是不是？那么至于到家里来找我的那个人，以及出现在这间屋子里的玻璃窗户上的那个人，肯定是和阎永桥长得极像的一个人。哎，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人，但是我敢肯定这个人不是阎永桥，不是。 但愿如此吧，吴医生无奈地说，我的朋友啊，我们也许正在经历一件可怕的事，谁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呢？哎，好了，我上夜班去了啊。好， 我为这次成功的抵制了吴医生对我的恐怖暗示而高兴， 但是转念一想，他用幽灵来恐吓我干什么呢？ 我是搞写作的，他是医生，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因兴趣相投偶然相识，他没有害我的任何理由啊，难道 是我将已经发生的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夜正在往深处走，半夜过后，我又将和董峰一起去病区探秘了，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夜半时分，整座精神病院像陷入了地缝中一样的暗黑和寂静。我在小屋里等着董峰，以便一起去病区目睹吴医生对夏雨的特殊治疗。这种选在夜半进行的精神诱导非常像一种谋杀，我回想起昨晚的经历便感到毛骨悚然。董峰悄无声息地来了，他神色凝重地对我说，穿上白大褂，如果被吴医生看见了就说是我带你来查病房的，穿上。我说，哎，吴医生离开值班室没有？董峰说，刚离开一会儿，我估计是到夏雨的房间去了。多么可怕呀，吴医生每天半夜的行为让人不可思议。他要么在围墙根一带像幽灵一样的窜来窜去，要么潜入夏雨的病房，用他那低沉而柔和的声音为病人描绘那可怕的画面。我穿上白大褂，和董峰一起悄悄地穿过走廊，来到了病区的小铁门边。我掏出钥匙正要开门，突然发现铁门并没有锁上，是虚掩着。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因为这道铁门按规定是必须随时上锁的，如果稍有疏忽，精神病人从这里逃跑出去后会有危险的。难道是吴医生刚才进去的时候忘了随手锁上？一种不祥的预感生在我和董峰的心上，这使得我们走在病区那暗黑的走廊上的时候，仿佛能够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暗黑中，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丝哭声，很低很低的哭声，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塞在嘴里而憋出来的呜咽。董峰凑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没事，这是那个病人在病中哭泣呢，我们上夜班的时候常常听到这种声音，没关系。我们在走廊里拐了一个弯，前面就应该是夏雨的病房了，但是今夜这个房间里没有灯光，我们踮着脚尖来到这间病房的门口，在暗黑中依稀看见房门是半开着的，而屋里一片漆黑。是夏雨睡觉的时候没关上门吗？董峰拉拉我，我便大胆地走了进去。董峰熟练地摸到了电灯开关，啪，刺眼的灯光下，屋里是一张空荡荡的病床。夏雨失踪了，这个精神病人会跑到哪儿去呢？难怪病区的铁门没锁上，是有人故意为他打开铁门，或者夏雨不是自己跑了，而是被人扛出去的。我的思维飞速地运转着，突然我打了一个冷战，拉着董峰就往病区外跑，一直跑出了住院楼。董峰才气喘吁吁地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围墙边不是有个新挖的土坑吗？我们赶快到那儿去看，也许那土坑现在已经被填平了，而下面正埋着夏雨的尸体。 东风说，不会吧，他已经了解过了，我们那天晚上发现的土坑是种树用的，员工证实了。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先去那儿看看。我们穿过黑色的树林和灌木，围墙边那个很深的土坑呈现在我们眼前。我蹲下身去望了望，坑里什么也没有。我让自己的思绪镇定下来，回忆起昨天晚上吴医生对夏雨所说的话。 高速公路， 我冲口而出，咱们到高速公路上去看看。做出这个推测的时候，我的鼻子里仿佛已经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吴医生昨天夜里给夏雨描绘过汽车，他要夏雨去拦住他，说是可以接他回家。这条通过城市边缘的高速公路离医院大约500米左右，浅草中的一道铁丝网拦住了我和东风。我们将眼光越过铁丝网，死死地盯住那笔直的路面，汽车一辆一辆地开过，雪亮的车灯不断扫过黑色的路面。路面宽阔而空荡，没有车祸发生，也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躺在路面上。那么溜出医院的夏雨跑到哪儿去了？我眼前浮现出那张瘦小的充满了恐惧的脸。夜半的城郊，夜风正一阵紧随一阵，黑色的夜空有几道灰色的裂缝。我和董峰走回医院的大门，门前的街道上亮着寂寞的路灯，一辆出租车疾驶而来。在这一刹那，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不容多想，我举手叫停了这辆出租车。上车，我对董峰说。董峰一下子搞不懂我的意思，来不及多解释，我将他推上车，关上车门后对司机说，月光花园。怎么，你们是去出诊呢？司机一边发动车一边问着。我说是，只能这么说了。半夜三更的，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去那个富人别墅区，只能是出诊了。东风悄声地问，哎，你认为夏雨跑回家去了吗？我点了点头，表示很有可能，并且我还预感到有严重的事件发生，但在车上不便对东风讲。车外楼影幢幢，整座城市都处在睡眠中。在月光花园门口，我探出头对保安说，去给住户看病，大门的栏杆便升起来了。夏雨的家门虚掩着，这说明只能是他回家了，因为只有神志不清的人进门后才会忘记关门。客厅里开着灯，但空无一人。侧面小保姆的房间门关得死死的，屋里的人也许正在沉睡。我和董峰轻手轻脚地上了楼梯，上楼后是一道走廊，旁边有一扇房门打开着，强烈的灯光射在走廊上。小亚，小亚，董峰对着走廊叫着，没人回应。我们急速地向那打开的房门走去，这是卧室。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被绑在床上，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绑法，两只手的大拇指分别和脚趾头绑在一起。这正是小雅，她的嘴里塞着一团布，看见我们意外的出现，她睁大眼睛，从喉咙里呜呜地叫着。东风吓得双手发抖地给她松了绑，又拉过了一条床单裹在她的身上。这是怎么回事啊？谁干的呀？啊！我急切地问着。小雅哇的一声大哭出来，她说当晚睡得正沉，下雨的脸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她问她怎么从医院跑回来了，下雨不回答，只是满眼凶光地嘟囔着说，杀死你，杀死你。夏雨用两手卡着小亚的喉咙，小亚拼命地挣扎，但是无济于事。夏雨喘着粗气，扒光了小亚的衣服，又用细细的鞋带将小亚这样绑起来，接着又抓起了一件内衣塞进小亚的嘴里，然后他对着小亚长久的狞笑，嘴里嘟囔着说，死人，死人，死人。我急切地问，那夏雨现在到哪儿去了？小亚说，刚才他听见你们上楼的脚步声，就跑出房间了。这时候一股焦糊的气味从走廊上飘进来，我说， 不好，夏雨在点火了。 我跳起来一个箭步窜出去，我听见董峰说， 小心。 很久没有看见灯红酒绿了，在从家里闭门写作到进入精神病院后的历险，我基本陷入了人类精神分裂的可怕个案和灵魂出没的未解之谜之中。因此当这家豪华酒楼的迎宾小姐带我上楼的时候，我陡然感到对夜夜如此的城市生活已经有点陌生了。迎宾小姐着一件紧绷绷的紫红色的旗袍，每走一步开叉的地方便露出他的大腿。我很奇怪，张江为什么到这儿来请客？这个学物理的大学生，暑假打工挣的那点钱，恐怕这一顿饭就给他消耗光了。当然，来此的理由是我和董峰，当然也包括张江，需在医院外面找个地方合计合计。这就是需不需要将一切对吴余生谈明，比如说他对夏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些话明显是他想让夏雨的精神加速崩溃，并且还含有他暗示夏雨做蠢事并让他送命的意思。那天晚上要不是我和董峰及时地赶到了夏雨家，恐怕一场家毁人亡的火灾就难以避免了。而夏雨跑回家后的这个举动，我认为与吴医生反复对他摊红色的飘扬这个概念有关。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对吴医生摊牌，让他解释这一切。夏雨在家里刚刚点燃的一件衣服上的火被我扑灭了，人也被重新送回了医院。应该说为破解这起凶兆迭起的谜，我们 保留下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迎宾小姐拉开了座椅，对我做了个优雅的请坐的手势。董峰和张江还没有到，他们说先逛一下商场再到这儿来。今天据说是董峰的生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谈事和祝贺合二为一了。服务小姐给我沏上了茶以后，我叫她把今天的报纸送来，一边混混时间。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报纸上的一条消息竟然与董峰以前租住过的房子有关。那个消息说，一个20多岁的女人和一个男人同居以后，竟然将患有精神分裂的老母亲长期关闭在家中的一间小屋里，每天像喂狗一样的从门洞里送进去一点剩菜和剩饭。那老太婆跑出过屋好几次，甚至站在楼道口张望过，但是没有引起邻居的注意。这条新闻说，最近那个女人和她的男人出差半个月，老太婆死在家中的臭味惊动了邻居，一起虐待老人的罪行才公诸于众。当然让我吃惊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这个老太婆住家的地址与董峰以前的租住房正好在同一个楼层，就在董峰的隔壁。我想起了张江第一次去董峰家时推门看见一个老太婆的情景，看来张江看见的是真实情况，只是走错了门而已。董峰为此吓得退掉了住房，搬进医院宿舍来住，现在看来真是虚惊一场了。董峰和张江到来之后，我首先将这张报纸给他们看了。张江回忆说，那天晚上太黑，楼道里又没有灯，现在想来可能真的是推错了门。董峰说，可比那个女人成天打扮的花枝招展，没想到心这么狠。过去的小疑团这样偶然地解开，给董峰的生日增加了一些吉祥的意味。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